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经过了六日的分离，你是不是现在很思念古典也流行此时恰好出现的音乐呢？一首时尚小曲，它的名字就叫做 Fashion Interlude， 爵士的味道浓浓的，在这样春意盎然的午后。这样的音乐，我想你要醉倒在这样的小曲子当中了。不过不能让你睡去。而说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从这样的爵士音乐开始吧。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美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美国四重奏。说到这首作品呢，就开始要讲故事了。19世纪初，在经历了与英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获得了完全的主权。 而19世纪是美国专业音乐的萌芽和诞生期，也是美国音乐中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与欧洲音乐的浪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当时美国作曲家几乎都是先到欧洲接受音乐训练，然后再回国发展。而许多欧洲音乐家来到美国，他们带来了远比美国先进的音乐水平和技巧。1848年欧洲革命后，又有大批的德国音乐家移居美国，他们使原先习惯于在美式的美国人的音乐趣味发生了明显变化，也给美国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音乐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而当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音乐生活更加活跃，又有一些重要的音乐团体相继成立，像大都会歌剧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而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专业技巧的作曲家，他们把美国音乐提高到了欧洲水平，但作品缺乏独创性，再有明显的模仿倾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摆脱德国音乐控制的新潮流，那就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在1892年到1895年应邀就任了纽约音乐学院院长，他建议美国作曲家把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音乐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那这首作品就是德沃夏克当时在美国担任纽约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的时候创作的，创作的时间是1893年。这首作品当中就使用了美国黑人的音乐素材。美国作曲家几乎都在追随欧洲风格时，歌曲作家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却采用了美国黑人音乐的曲调进行创作。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作品《故乡的亲人》，而这个版本是小提琴家海菲斯所演奏的。Thank you.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这位美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美丽的梦游女》。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他的作品有通俗流畅、具有民歌特色的歌曲约200多首，并且他亲自撰写歌词。像他的很多作品，可能我们都听过，《故乡的亲人》、《哦，苏珊娜》、《我的肯塔基老乡》、《老黑奴》等，流传最广。在1846年，他20岁的时候，在一家书店工作。那时候，他写了脍炙人口的《哦，苏珊娜》。后来，在他22、23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有名的《尼德叔叔》。后来，一直到他24岁，已经完成了12首有名的歌曲了。并在这一年，他与珍妮，也就是他作品当中那位叫做珍妮的姑娘结婚了，并且他决定成为一位专业作曲家。其实这首作品他也是献给他的妻子的，美丽的梦游女。 这首作品很有名，相信大家从以前的很多美国电影当中都听到过，它叫做《表演者》。不过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呢，还要从刚才提到的福斯特讲起。当然这首作品不是福斯特的作品，但是斯蒂芬·柯林斯·福斯特，他的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包括《故乡的亲人》《老黑奴》《美丽的梦游女》等，是采用美国黑人音乐的曲调进行创作。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呢，是因为当时盛行的黑人剧团，黑人剧团呢并不是黑人来扮演，是由白人化妆扮演黑人，他们的成员呢称为游吟艺人。而真正的美国黑人音乐其实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他们只是在黑人中流传发展。而当时流行的黑人音乐主要类型有灵歌、布鲁斯等等。但是这位作曲家改变了人们对黑人音乐的态度，他就是 Scott Joplin， 中文的译名是斯科特·乔普林。他是美国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黑人音乐家。他出生于1868年，去世是在1917年，而他的钢琴拉格泰姆对美国音乐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厚的。有人这么评价他，乔普林的拉格泰姆在美国就相当于肖邦的马祖卡和波兰舞曲一样。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音乐并不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西方音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空前的剧烈变化，出现了新的现代音乐流派。而同一时期，美国的流行音乐也是空前发展，特别是从黑人音乐、blues、拉格泰姆等演变而来的爵士音乐风行全国。而还有具有独立的美国风格的音乐剧，是在欧洲轻歌剧和喜歌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1927年12月27号在纽约 Guild 剧院首演的这部音乐剧《演出船》是百老汇音乐剧最开先河的代表作之一，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名曲《老人河》。Keeps on rolling. man racked with pain. Tote that bar and lift that bale. Get a little drunk and you'll land in 演出船是百老汇音乐剧最开先河的代表作之一，而剧中的不少情节都表现了白人和黑人的不合理差异。人们在演出船中看到黑人白人的混声合唱，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而这首作品也曾三次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荧屏。刚才我们听到的选曲是在这部音乐剧当中的著名唱段《老人河》。 I love the classics. Fascinating rhythm, you got me on the go. Fascinating rhythm, I'm all a quiver. What a mess you're making, the neighbors wanna know why I'm always shaking just like a flipper. Each morning I get up with the sun to find at night no work has been done. I know that once it didn't matter, but now you're doing wrong when you start to patter. I'm so unhappy. Won't you take a day off, decide to run along somewhere far away and make it snappy. Oh, how I long to be the one I used to beFascinating rhythm, got to stop picking on me. 这是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作品《我找到了节奏》。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美国音乐的历史。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来分享。广告过后，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1924年，格诗温发表了他的蓝色狂想曲，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他成为了世界级的作曲家。格诗温在百老汇大显身手，但是早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他就怀有成为严肃音乐家的雄心壮志。格诗温的这首蓝色狂想曲首次把美国本土的音乐黑人爵士乐与管弦乐队古典音乐完美结合，虽然一开始的创作呢并不是他来进行配器的，但是他的这种天才的确独创出属于美国个性风格的交响音乐。据说格诗温是在去波士顿的旅途中创作这首曲子的，他事后曾这样描述，那是在火车上可以听到铿锵的节奏和隆隆的撞击声，我经常在噪音深处听见音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美国另外一位作曲家科普兰创作的《牧场竞技》。说到科普兰，他也是一位被国际社会认为具有着本土风味的美国作曲家。科普兰在挖掘和利用美国乡村民歌方面的确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而他的不少作品都已经位列美国音乐最著名的篇章。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牧场竞技》真的很有美国乡村音乐的特点，尤其是把美国乡村音乐用在管弦乐队上，这也算是首次尝试了。阿伦·科普兰在上世纪30年代多次访问过墨西哥，在1936年，根据墨西哥流行曲调创作的管弦乐幻想曲《墨西哥沙龙》十分成功，而且他用这种风格写作其他的作品还有芭蕾舞剧《小伙子比利》《牧场竞技》和《阿帕拉契亚之春》。科普兰有美国音乐泰斗之称，而他在1920年到24年，他在巴黎也曾师从过莉迪亚·布朗热来学习作曲。那刚才其实介绍过法国的一些音乐作曲家们都对美国的作曲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像当时正在上演的德彪西拉威尔的作品，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还有老师布朗热的教导，都对音乐家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即使在后来，这些美国音乐家们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像巴博、文斯坦等，继承了他们的道路。而这些青年作曲家大多都是美国国内后来培养起来的。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伯恩斯坦这位对美国音乐影响巨大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的作品《西区故事》，这段叫做《美国 American》。 People in each room. Automobile in America, Romeo still in America, why is for real in America, very big in America. I drive a Buick through San Juan. If there's a road you can drive on, I give my cousins a free ride. How you get all of them inside? 1957年，在美国著名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身上，同时发现了两件事，让美国纽约音乐界感到不可思议。首先是他被聘为著名的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成为了纽约爱乐乐团从1958年到1969年间唯一的首席指挥，也是纽约爱乐第一次聘用美国本土指挥。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人们看到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西区故事》迅速走红。而音乐的创作者也是这个即将成为世界著名乐团指挥的伯恩斯坦，两件事出自一个人，这在当时的纽约艺术界也传为佳话。 前我们听到的那段美国的版本选自当年伯恩斯坦指挥的版本，那是一个大卡司的阵容，其中有卡雷拉斯还有卡纳瓦等担当演出。而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热力四射的管弦乐版本，来自于今天的杜达梅尔指挥委内瑞拉青年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这个版本称为的是最热力四射爆棚的版本，《戏曲故事》当中的曼波舞曲。而杜达梅尔现在是洛杉矶爱乐的音乐总监。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音乐描述的风景，大峡谷组曲。大峡谷是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河中游的游览胜地，峡谷长达400多公里，景色奇丽壮观并富于变化。作曲家格罗菲游历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1931年创作了大峡谷组曲。这是一部游记音乐，着重景色的描绘，全曲一共5个乐章，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富有特色的山间小路，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游客骑着小毛驴行进在大峡谷的山路上，驴蹄儿哒哒的声音为音乐的背景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节奏。突然越走越快的小毛驴滑了一下，把游客着实的吓了一跳。随之单簧管形象地模仿出驴的叫声，幽默的氛围令人忍俊不禁。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美国作曲家格罗菲有名的大峡谷。说到格罗菲与美国音乐的发展，真的是大有渊源。那是在1919年，美国有名的流行音乐团体的负责人保罗·惠特曼听了格罗菲改编的一首流行歌曲，大为赞赏，于是呢聘请他为惠特曼爵士乐队的编曲，并且担任指挥和钢琴演奏。从此格罗菲就致力于爵士音乐管弦乐化的活动。没错，保罗·惠特曼就是请格诗温创作《蓝色狂想曲》的那位乐队负责人。刚才也说到，格诗温创作《蓝色狂想曲》时他并不太会配器，而为乐队配器的是谁呢？就是格罗菲。1924年，格罗菲为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进行配器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从此格罗菲转向了音乐创作。用音乐描绘风景，这就是美国作曲家格罗菲创作的大峡谷。在音乐当中，他也运用了一些爵士手法加入到音乐中，既增加了生动的成分，又有着美国音乐的味道。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让我们明儿见。